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0集。木生的脸色骤然变得很复杂，他在背后这样维护他：香囊里有什么东西，你当我不知道吗？妙妙不懂事儿，帮着你瞒我，他以为这样就是为了你好。 阿姐， 他再度打断，少年脸上神情完全破碎开来，眼中空明明的。 我是什么东西，你不是早就知道吗？ 他走了两步，步子很轻，却仿佛踩在了一根危险的临界线上。正派加诸于我的束缚再多，也一样都改变不了我骨子里的低劣。他发出低劣二字时，语气中带着薄凉的笑意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我不但画了那一张反血符，还有很多张，多到我数不清了。他骤然绽放一个灿烂的笑，令人毛骨悚然。 我三番五次动用禁术，死在我手中的妖物不知凡几，我睚眦必报，血债累累，在阿姐面前不过是装作一只乖顺的宠物，骗取一点联系。现在我告诉阿姐。 木瑶猛地起身，骇然倒退几步，步伐虚浮着，嘴唇微张，半晌没能说出话来。木生抬起脸来，脸上是破碎的笑。 我告诉阿姐，我可堪依靠，比柳福一强得多。我们从此以后还做姐弟，不过是报仇而已。阿姐若是想要杀他，我自有办法。天下良人无数，阿姐随意去挑，何必依仗一个柳福一？ 他嘴唇颤动半晌，猛地摇摇头，终于发出了声音。 可能，不可能！ 言辞拒绝，犹如一刀而下的斩首，判定了他的结局。 哼，不可能！ 少年冷笑一声，顿了半晌，似乎才将弥散的神智一点点拉回来。 不可能放弃柳福一，还是…… 他袖中的手指已经在微微颤抖，面上却维持着带着压迫意味的笑意。 还是我不配待在穆家，不配做你弟弟了。 穆瑶脸色铁青，倒退几步，巨大的慌乱中摸到了袖中匕首，悄悄握在了手上，内心这才略微镇定下来。 阿生，你累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 眼前最熟悉不过的脸，竟然绽放出一个十分生硬的微笑，刻意放柔的语气里掩藏不住尾音里的一丝慌乱。木生的步子陡然僵住，如同被人兜头盖脸地浇了一盆冷水。他情愿阿姐能一巴掌上来打他骂他，像往常一样训斥他，好让他知道他还是他的家人，还是他的弟弟，绝不是像现在这样。他冲他假意笑着，像是手无寸铁的猎人，机智地同野兽周旋，多么随机应变的敌对啊。他的目光下落在他发颤的袖口上，隐约露出了匕首刀刃的轮廓。夜色如此漆黑，仿佛漫山遍野的雪花席卷而来，化作无数冰冷，刺进他全身上下的每一处穴位。原来阿杰也和那些人一样怕他的真面目，只是势单力薄，暂且不敢撕破脸皮，只好用一点假意配合先稳住他。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慢慢裂开了，那一点仅剩的自尊哗啦一声破碎得无法捡拾。他缄默了许久，抽回脚去，转过身去，仿佛世界都在此刻翻转掉头，从此白天也成黑夜。他一步一步在走不完的黑夜里打转，孑然一身， 再无亲人。阿杰，你早点休息吧。 你的本质表里不一，蛇蝎心肠，反正和柳大哥穆姐姐不是一路人，他们能为苍生死，为大义生，你能吗？你和穆姐姐不合适呀，不会有人理解你的，你花瓣都要抽掉了呀。 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到林妙妙房间的，只记得自己像困于沙漠中的濒死旅人，凭本能奔向虚幻的绿洲。从前他是瑰丽鲜活的彼岸，一点点引诱他的注意力，现在他已是断线的风筝，离群的孤雁，要是没有彼岸星火，就只能是迷失浪里的航船。 穆生，你有一个失踪的娘，你很爱她，你从小在姐姐身边长大，身旁只有她的关怀，是不是她恰好填了这份空缺？是不是你把你对娘的爱转嫁到了她的身上？如果养着小老虎，只是看她没有齿爪，没有反抗能力，占有了她，主宰了她，看着老虎变成猫的笑话，心里又害怕着有朝一日她会反咬一口，所以防着她，忌惮着她，这就是叶公好龙。 清冷的月光打在走廊上，他脑中循环往复，一句一句都是他曾经说过的话，只是他怎么可以如此一针见血，字字珠玑，句句衬言。门猛地被推开，带着桌上烛光呼啦摇曳了一下，满是破碎光晕。林妙妙放下书，满脸诧异地站起来。 你走错了，隔壁才是你房间。 话语顿止，因为她发现穆生的脸色难看至极，整个人像幽魂一样飘到了她面前。比她还高一个头的少年，竟然在微不可察地发抖。她怔了怔，游神一想，今天她待在穆瑶那里，似乎比往常时间更长。难道 你去表白了？ 我没有。 他许久才道，眸中没有焦距，像是冬天里被冻木了的旅人，反应慢了半拍。 没有？什么意思啊？ 没有就是没有。 他的嘴唇都在颤，可是看他这模样，他肯定已经去了，决裂已经发生，马上就是黑化的关键时刻。他顾不得在乎黑莲花走错房间的事情了，飞快地收拾书和笔，轻手轻脚地往出溜。 那我不打扰你了，你一个人静静吧。啊， 衣服却骤然被人从背后拉住。 你去哪里？ 他的声音很低，似乎疲惫至极。林妙妙让他揪着，手里抱着书，背对着他眨巴着眼睛。 我去你房间里睡啊。 奇怪了，一般人失恋被拒，难道不想自己待着静一静吗？穆生一阵无语，他缄默着半天没能说出挽留的话，只死死拉着他的衣摆不放开。他在一片混沌中感知到，若是让他走了，他可能即刻便坠毁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